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98.2，是否需要播放 FM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98.2，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98.2火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小伙伴们上车啦！ 小伙伴们上车了啊！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982活力榜啊！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2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活力榜榜单当中做客。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我是月月。 哎，今天的这个正好是赶在下班的点，我们的节目啊， 嗯， 好像每天都是赶在下班的点， 每天都是下班的点，好尬， 每天都是下班的我们节目啊， 嗯， 就强行来这个尬一波啊！就为什么今天正好是要跟大家说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因为这个点啊，大家可能马上就准备吃晚饭了。 这个是人生最难解决的一道人生哲学问题，就是 是什么呢？ 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 啊？对，好像真的是挺难的。 吃什么呢？ 对，好像真的是挺难的。我有的时候吧，如果是自己的话好像还稍微好一点，比如说实在你不知道吃什么，叫外卖就行了。 嗯， 但如果就是跟朋友出去约的话，就总会纠结在一个问题， 嗯， 就是去吃什么。 嗯，对啊， 对， 要吃什么呢？ 你喜欢吃什么？ 对，这个就太广了，这个是吧？我想吃鲍鱼海参，没有啊。然后我想吃什么烧花鸭、烧雏鸡、烧…… 你是好这口的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小清新口味的。 你小清新口味的， 嗯， 哦，那说到小清新口味，你肯定看过这个深夜食堂吧？ 对，这个怎么感觉是一个这个比较黑暗势力的这种呢？ 嗯嗯，小 算小清新， 对，但是因为这个它料理虽然比较黑暗啊，但是它的但是它整个 方便面啊什么的， 对，但是它整个这个片子风格还是比较小清新的 啊，对对对，然后我有看， 你有看，就是中国版的，大家最近都聊得很多啊，这个深夜食堂，对吧？ 嗯，对，有褒有贬，然后大家的看法不一嘛，嗯，但是就是我是从就是他刚出的时候就很好奇，因为看他的海报的时候， 嗯， 这个阵容非常的强大， 嗯， 然后而且在日本之前不就有这个原版的，啊，就是最初就有这样的一版让大家非常喜欢印象深刻的这个深夜食堂，所以就好奇到底咱们国内自己拍成什么样，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看过了之后觉得前两集的时候还有点跳戏，因为老觉得就是你在国内然后那个场景特别像原版，然后再加上一些演员就比较跳， 嗯， 但后来就发现到后面一些情节，包括后来赵又廷啊然后他们出来之后又开始了整容班演技之后，然后觉得还可以， 嗯， 还不错， 嗯， 他的内容还可以，如果要是之前大家没有看过日版的， 嗯， 那可能还是感觉不错的。 嗯，就是在 在网上，反正我看到这个刚刚月说有褒有贬啊， 嗯， 但其实还是这个有意见的朋友比较多， 对 吧？对， 可能大家印象太深刻了，就是那个经典的，就跟《红楼梦》一样，就是 对对对， 在翻拍的时候，就很多，尤其是可能就是看过最初八七版的那些人， 嗯， 然后就觉得哦，这是什么呀？就完全不是自己印象当中的那样。 嗯嗯， 但其实八七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样子呀，所以说可能就是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现在吧，包括这种影视作品啊，这种就是改编自这种大 IP 的很多， 嗯 啊，如果是改编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经典的版本，就像刚刚月说的这个《红楼梦》啊，包括这个这个日版的《深夜食堂》啊，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心里边留的这个地位和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嗯， 所以你如果说贸贸然的说去想借用这个 IP， 或者说借用这个题材、借用这个故事，想做一个更新的，好像是对这种经典是很难形成超越的， 嗯， 对吧？ 对啊，对啊，所以说可能大家就会有不同的声音了。 嗯，对。然后我看这个经常有一个梗啊，就是聊这个方便面，因为我还没有看，能够讲一下这方便面是究竟怎么回事吗？大家好像对这个意见非常大。 啊，你是说那个方便面是吗？ 对， 《 深夜食堂》里边有一个方便面梗吗？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前它大概两集左右， 嗯， 会突出一个主要的人物和一个主要的故事， 嗯，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人物和相关的故事哈。 嗯， 然后呢，前两集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老坛酸菜方便面这种， 哦， 然后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可能。就食物而言，很多人就觉得一个很就是很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方便面哈，就太常见了，然后他拿出来做一个梗，然后可能大家就觉得好奇葩，而且 规格不够。 对，而且他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就是广告植入的太硬了，就是有点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挺硬的，就是他拿老坛酸菜，拿一个老坛，然后里面有酸菜什么的，然后紧接着的画面就是老坛酸菜那个桶面的那个画面，真的太硬了，就广告我觉得是一大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你看他们那几个人的故事哈，就是大家因为他这个故事其实都是真的是完全从日本那里面往外拍就是翻的，所以有 的 时候再加上演员他们的一个表现力还不足，或者是可能大家就特别容易跳戏，这也是一个就是原因。反正这是我目前发现的关于泡面这个梗，它里面有一个泡面三姐妹嘛，然后泡面三姐妹，然后每天就是他们太爱吃泡面了，每天晚上不吃都会想的那种，所以说每到夜半三更的时候，到这个夜晚 三更的时候，偷偷的打开一桶泡面。打开一桶泡面， 深夜食堂嘛，就是零点以后嘛，所以说他们就去那边是吧？然后就会这个是各种要一碗面，然后但是其实你看这个当时我看了一下这个黄磊，他在做的时候倒是还挺有范儿的，我只能这么说。 对啊， 对， 可能这个也是刚刚月说了，有很多的原因啊，这个广告啊，包括表现力啊，包括整个的故事啊，其实广告现在大家还真的是就这种硬插入的广告啊，大家还真是比较的有一些反感，因为可能见的太多了，而且目前现在有很多商家他们做广告也不会这么做了，对吧？就会可能会跟你这个品牌或者说你这个内容的调性更贴合一点，就是更无缝一点，更和谐一点，更圆滑一点， 嗯， 大家可能接受起来程度比较高。然后你如果是很明显的说我就要硬植入，我就往这儿一摆了，大家就可能这个逆反心理就起来了。 对啊对啊，我今儿又看了一集哈，是什么什么小白干小白，反正就是一个白酒，应该还挺有名的。我看那个弹幕池里面好多人都在说这款。 江小白 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不喝酒的人，也忘了这个名字了。然后后来就是是一个就是生病的病人，然后去他那个深夜食堂，然后说我想，就那个女孩就说我想喝，就指那个酒。然后后来呢，那个就是黄磊就说啊，你生病了，然后你还是喝这个吧，就拿着百事可乐出来了， 又是一个硬 植入，那个大牌子呀， 啊， 对，还是挺尴尬的。但是就是故事情节还可以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对这个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对 自己的深夜食堂啊，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也看到这个漫游嗨翻天说 hello 么么哒，应该是我们之后的 晚上那档节目的小伙伴啊， 是来探班了吗？ 对，欢迎探班啊！不知道操控现在这个账号的是谁啊，朋友们。而且现在看来有很多朋友陆续都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您对这个深夜食堂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对于吃的，我们好像还没说今天的主题。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如果您对吃的电影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来聊。今天呢，我们就正好因为深夜食堂这部剧最近很多人在聊，我们也是从我们这个九八二活力榜自己的角度给大家盘点几部关于美食的这个电影。首先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大家反正看完之后绝对不会像深夜食堂有这么多的吐槽、啊、 都还很经典、 对，都还是比较好的片子啊、也是在这儿呢借这个机会啊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各位吃货们啊、今天我们先来介绍第一部吧，就要为大家介绍的叫血脉喷张的美食电影。 对， 是吧， 血脉喷张啊， 就是看完之后就抑制不住就想去吃啊啊这个 我们的这个你来读， 叫光当贼说真的有人看深夜食堂了， 是啊是啊， 会有人看的，会有人看， 其实就是大家关注度都特别高、就但是骂声也特别多， 对，就是对，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想看，但可能看到这个最近的信息比较多啊，就想去看一下，满足一下这个 好奇心， 对，就是说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就成这样了呢，对吧， 特别像那个春晚啊，春晚大家都天天就是在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基本上就是通过电脑看直播嘛，然后就在不停的发着弹幕，然后还在那儿看着，就是其实关注度很高很高很高，只不过大家这个换了一种方式， 关注的点不一样的， 对，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看后的一个感受了，不像原来就是围坐然后都是鼓掌型的了。 对，没错啊，随着这个时代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大家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看这种视频或者看节目的方式。那么关于吃其实也是一样， 对， 吃呢在近些年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发展，包括其实不只是在它的制作工艺上面，还有在吃背后的一些文化上。其实我现在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比较火的这个饭馆啊，或者说火的餐饮品牌，有很多呢它吃当然是好吃，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了，但是大家喜欢的往往可能是因为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它在创业当中的一些故事，或者说它本身这个饭馆经历过什么样一些波折，什么样发展的经历，可能这些故事对大家这就是一种文化层，就是饮食文化层面对大家这种吸引了。 对对对、你说的可能是它整个发展的一个经历哈。那可能我就是去，我还有一些朋友吧，然后去看这个饭店呀、去吃饭的时候更在乎的可能是它整个，你说的是它这个品牌或者它这个招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企业的文化、那可能我们会看到的是它装潢的一些这个人文气息啊，然后或者是它整个一个设计的主题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主题现在都有啊，甚至什么武侠情节的、 对对对， 然后什么样的都有， 动漫的， 对对对， 动漫主题，各种主题啊，现在都开始有了， 还有便便餐厅， 便餐厅， 我不知道我们网友们有没有去过，就是 没有，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很阴暗的整个的调调、然后它的餐桌，然后就是给你设计了一个像是洗手池一样的，然后、然后那个上来成。上来的那个就是餐具啊什么的，然后全部都是什么类似马桶啊， 好， 对， 到这儿吧，可以了。 然后 我大概知道这个套路了， 坐的座位也是马桶啊什么的， 这种主题啊，对，所以说 形状也是哦， 因为毕竟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正在吃饭或者正在点外卖， 现在大家都在想我帮大家减肥了现在大家想的时候 大家会感谢你，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对，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选的这些片子呢也是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啊、不只是说吃都是当中的主线、但是顺着这个主线发散呢也有它背后的多种多样的故事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美食祈祷爱恋，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饭岛爱。 对，饭岛爱。 英语的英文翻译 也出来了。对，英文特别简单、eat。Pray, love, 就是吃、祈祷和爱。 然后这三个词。 对，然后大家的简称就是饭岛爱哈、但是台湾那边也会有，因为它其实是由一部这个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那台湾那边的翻译就是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对，其实它好像这个台湾那版就跟吃的没什么关系了、但其实整个影片充斥的都是一位女主她在失恋了之后，然后就想要就是难以去摆 摆脱自己内心的一种苦闷，但是后来呢他决定就是走出来，于是他就去了欧洲，去意大利，尤其是在意大利展现的特别多哈，然后就在那边然后享受美景美食，对，就 pasta 呀，还有很多很多意大利的很多特别棒的美食哈，然后就去在那边享受，然后治愈自己，然后后来呢他还去拜了一个师傅去修禅，整个就是从外到内，就是到内心全部都在做着一个自愈疗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也是走出了这个爱情的一个创伤。 嗯， 但是里面的一些美食确实让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就是非常向往啊，非常想去到这个欧洲去尝一尝当地的这些特别有特色的东西。 嗯，那么刚刚听月月说了这么多啊，介绍了这部影片大概的一个剧情，我们也是今天呢专门为大家准备了一下这部影片的片段啊，我们先一起的来回顾一下，有朋友可能看过，没回过的可以先小小的试探一下这一部叫做《美食祈祷恋爱》的电影。 看过哈，这个咻咻咻光当贼说还去巴厘岛，对对对，他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同时其实在这儿是为了跟大家说，就是美食是可以治愈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家想到美食的时候都会觉得可能它就是一个就是吃的嘛，就是日常三餐都太平常了，但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作用。然后可能我们不仅是可以饱腹哈，然后它呢还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心灵上的一些安慰。 嗯，比如说像这个片中的女主角啊，就是在经历了情感的创伤之后，选择走这么一趟美食之旅来进行治愈。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好莱坞的女星茱莉亚·罗伯茨，来主演的。另外一位演员呢是哈维尔·巴登啊，叫《美食祈祷爱恋》，是由瑞恩·墨菲执导，在2010年上映，7年前的一部电影。刚刚这个如果是在视频平台上看的朋友，看这个电影的片段，整个的感觉就是一部非常怎么说，有点还是很比较的平静，比较的平淡，这种感觉的这么一个片子哈。 对，对，但是其实它里面的一些景色呀、美食啊，还是很美的。尤其是就是，如果要是你经历了什么恋爱的创伤之后，你可以带上， 一定是恋爱的创伤，就不能是别的创伤。 生活的创伤也可以， 生活的创伤，对 对。然后你可以带着这本书边看边完成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也挺好的，就是治愈系的。 对，因为吃的东西啊，这点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如果你吃到好的东西，真的会心情变得特别的好，真的会这样的。所以现在可能大家的压力啊，平时的生活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所以选择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去这个旅游，去旅行可能比较多。如果在旅行的时候，能够研究一下当地有什么好吃的，顺便去吃几嘴，进行这个旅行美景加美食啊，就像这个片子里边给大家展现出的这个情节一样，那可能是就更爽了。 对啊，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像这个女主角就特别，内心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由低谷到逐渐平复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高潮，是我想说到高潮，对，然后平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可能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然后哪怕就是我不能去旅行，然后自己对自己也会好一些嘛，然后就是或者是跟朋友一块儿去，然后就是多去让自己的这个心情，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不管是美食也好啊，或者是音乐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哈，然后让自己治愈起来。对， 这就是这一部啊，我们今天第一部给大家这个盘点的影片叫做《美食祈祷与恋爱》，又名《饭岛爱》，这就是第一部了。是一个治愈系的美食的电影。那么第二部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部叫做《朱莉与朱莉亚》。那么这部影片呢， 朱莉亚。 哇，你为什么想起这首歌了？ 我是一个就是逢事就唱的， 逢事就唱的中华曲库啊，中华曲库。 对，好，继续，我就想起来了。 对，这个《朱莉与朱莉》啊，这部片子呢，也不能说是治愈吧，这部片子是有一点励志。这样整个的情节大概是讲的，就是朱莉和朱莉啊，这是两个人，这两个人呢相隔是很远的，一个在法国，一个在美国。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他们呢，一个人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美食的作家啊，非常的火。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叫朱莉的人呢，是这个朱莉啊，就是这个美食作家他的读者，从他的书里面他找到了可能自己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力量，于是也立志来做美食这个事情，于是就把他出的那本关于做菜的书上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挑战了一遍，全都自己做了一遍，然后把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也成了一名非常有名的美食博主。 哇， 对，就是等于这部片子讲的是两个女人的喜欢做饭的女人的故事和美食的故事。 其实他们心灵上也会达到一定的契合哈，一个是就是受到了另外一个原始这样的一个作者的影响，然后后来自己也是完成了自己就是希望喜欢做的事情。 对，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 片子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截取了一个这个片子的一小段的片段，我们下面呢还是在聊的时候一块儿先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片段。 好。 好，我们 来看一下， 出了一些小的问题。 I'm Julia Child. Bon appetit. Before she became a cooking legend, Julia Child was just an American living in France. Shouldn't I find something to do? What is it that you really like to do? Eat. And we are so good at it. Look at you. Now, how good you are. Growing in front of you. But what does Julia Child have to do with me, lowly cubicle worker Julie Powell? So how's your job, Julie? Are you the person to speak to about my insurance form? You can speak to me. Do you have any power? No. Did you hear what happened to this one? Showtime bought my blog for a miniseries. I could write a blog. I have thoughts. I'm blogging about cooking. I'm not a real cook like Julia Child. Julia Child wasn't always Julia Child. Why don't I go to cooking school? Bonjour! The Julie/Julia Project. I cook my way through Julia Child's cookbook. 365 days, 524 recipes. I am risking my well-being for a deranged assignment. Is it crazy? Yes. Columbia Pictures presents... 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way those men looked at me. But then they discovered I was fearless. Now, Julia, you make it sound so simple. The story of a legend. Your book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Who gave one woman the recipe to change her life. But if I don't make my deadline, I'll waste it a whole year of my life? Yuck! There's all of this stuff on the floor! Oh, never apologize. Don't be afraid. Wow.哎，我们的这个视频不知道是直播这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流的问题啊，待会儿也请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来处理一下，因为我看我们的网友们反应哈，有一点卡， 都是特别的卡啊。 对对对， 如果特别卡的话，您也可以这个打开收音机来收听 FM98.2 啊，北京青年广播啊，通过电波一块儿也可以来听我们节目，一块儿跟我们来聊啊。刚刚跟大家来看的这个片段呢，叫做《朱莉与朱莉》啊，是一部这个关于美食的电影。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还在想呢，因为他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做隔代厨神，就是两个人 隔代厨神， 对，因为就是一个可能在这个美食，其实都讲他们的经历是很类似的，都是因为对美食的喜爱，然后支撑起了他们本来稍微有一些这个有点破碎或者说有一点这个低迷的生活，都是因为美食，只不过一个人在先，然后一个人通过他的这种举动和他在美食上的这些作品就鼓舞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我当时在想，在这个生活里面，其实这样的故事也挺多的，就比如说你小时候特别崇拜一个谁，不管是做什么也好，是这个球星也好啊，是明星也好，或者科学家也好，各种各样，你可能对这个人的崇拜就慢慢的转化成你生活当中一种信念，你长大之后就特别想去做跟他一样的事情，或者说成为他那样的人，对吧？ 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之前那个偶像或者之前的自己的一个榜样，然后后来也是逐渐的要成为他，甚至超越他哈。 那你做主持人是因为喜欢谁吗？ 这个我最小不会有喜欢的，我最小的，因为河北人嘛，方琼 啊， 对，然后他之前是在河北台主持那个《激情99》，然后当时就是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就看他节目长大的，然后后来那是最初第一个非常喜欢，记得小时候还买那个卡片明信片，然后他的那个明星照片卡片，就小时候集他的各种造型的， 那就是迷妹啊，对吧？ 对，然后后来就是长大了之后，可能看他节目看的少了，然后就看的主要是像董卿，现在特别喜欢的，对，然后也是会有一些向上的力量的哈，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 对， 你的呢？ 我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因为小时候可能看足球比较多，所以可能几个解说像黄健翔啊什么的，当时印象比较深。 所以你现在也是就是非常擅长于做这个体育方面的节目嘛？ 体育方面现在工作当中涉及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就是那种竞技比赛啊，可能涉及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体育呢也一直都在关注，所以也是真的就是其实受这种小时候的影响，或者说某几个这个作品或者某几个人会潜移默化的对人的这个影响是挺大的。 对啊对啊，我看到我们的网友哈，这个偶像刘腾扯远了，还啊，是没关系， 说回来我们说刚刚跟大家分享这部片子叫朱莉与朱莉啊，这部片子的主演呢是著名的这个好莱坞的超一线的元老级的女星梅丽尔斯特里普还有艾米亚当斯啊，两个人来主演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呢是演了一个应该也是生活上不太如意 亿的一个女生啊，一个女不能也不能女生吧，一个女士啊，然后就因为她想打破自己生活上种种的不如意啊，于是就找到了一个机会，哎，自己开始潜心的研究做菜，结果是成为了这个世界非常著名的在美食方面的专家，而且出了一本菜谱在热卖。而艾米亚当斯饰演的这个叫朱莉，也就是比她小很多的这个女孩，就是她这个出的这个菜谱的忠实读者之一，啊，这种就是在两个时空之间由一本这个作品一本菜谱联系起来这种神奇的缘分，也是让他同样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然后呢也是在美食在做菜上找到了这么一种寄托，然后他就当时我印象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决定在一年之内要完成这个菜谱上所有的菜，都是一些很难做的菜，然后他就一年当中要完成所有的挑战，而且都拍了视频，把视频传到网上去，最后在网上也是火了起来，成为一个也是同样很有名的美食博主。 哎，我看到很多的影评哈，其中有一条说整个影片追求的内在的东西很值得去思考。影片其实没有什么大故事大道理，但是看完之后就会让人去思考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探讨。就其实反观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是这样哈，就是每个人可能从小到大都在追求着很多的事情，但是什么是真正我们想要的呢？你像这里面的女主，然后她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偶像，也就是他的榜样做出的做美食啊，或者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示范，他觉得确实是自己喜欢的，所以说他才去做。那我们可能也要去追，就是也要去想一想，也要去找寻一下自己内心最想要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真的对于每一个人啊，我觉得还真都是挺重要的啊。好，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的酒吧活力榜马上回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You and I and nobody。年轻不同凡响啊，欢迎您继续回来做客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我是月月，我看到很多网友都来了哈，然后有人就留言说好像讲美食的电影还挺多的，是挺多的，我们一一为您盘点。然后同时还有人说论论把帽子摘了看看，哈哈哈哈。 我今天不能摘帽子， 我终于盖住了我的打哈哈。 我压了一天了，你有本事，你有本事就来让月月把我的帽子摘了。 你有本事。 这又是什么歌？你又开始干 了？打我呀！ 这是什么歌？ 这个之前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啊， 哦、 你没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 out 了，好吧。 我老了。这种你们年轻的东西，我是玩不转了，已经。 下次找来给大家看啊。 好。 对。 啊，下次我们看这个，那打我呀！这视频是怎么样的？好，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视频，已经 是不是赢了？ 对。 好，我们继续来盘点。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朱莉与朱莉亚》啊，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这个来介绍的第二部片子。这个第三部呢，向大家介绍，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内核吧，或者说精神跟上一部有些相似，都是一个其实寻找自我的故事。而不同的呢，就是这部片子是一部来自于日本的影片，也是非常的小清新啊，也是很多的这个文艺青年们啊，在网上非常喜欢的这部片子，叫做《小森林》，它是有上下两部，一部呢叫做《夏秋篇》，一部呢叫做这个《冬春篇》啊，就是这两部电影。然后讲的故事呢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在田园 园生活的女孩，她去到大都市以后很不适应，于是就回到了田园继续做菜。就是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美食的元素特别强的，因为她一直在做菜，做各种各样的菜。 嗯、 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啊，她一直在做菜，而且也是根据这四季，就分别介绍了很多适合在这四季吃的，比如说春天她会说啊，做什么春天的菜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夏天做夏天的菜，有点像这种纪录片，就是 舌尖上的中国， 对，就整个这种情节的冲突啊是比较的少的，完全就是以做菜为串起来的这么一部片子。我们还是照例想先来看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片段， 来看。 トマトは強い。こんな風に捨てた種からも翌年には芽が出てくるし、放っておくと脇枝がどんどん伸びてジャングルみたいに茂りすぎるので、出た脇芽はみんな摘んですっきりさせる。その摘んだ芽を地面に刺すとすぐに芽がついて成長してしまう。 強いな。 その一方でトマトはとても弱い。長雨続きだとすぐに成長点が茶色く縮れて成長が止まり、そのまま枯れてしまう。 ああ、やられた。 雨の多い小森では、だからどの家もビニールハウスでトマトを栽培している。夏の暑い日に冷たく冷えたトマト、 よう持ち帰るな。 料理にだって欠かせない。完熟トマトを収穫して皮を湯むきして水煮にする。ホールトマト、冬場はカレーやスパゲティに。食べてもつるんとしておいしい。小さめのトマトを一口で。 哇，好诱人呐！ 哎，看饿了哈。 嗯。 这个其实这个片子啊，情节真的非常的简单，是根据一个日本的漫画改编来的这么两部电影。 嗯、 本来这个漫画呢，在日本也是非常的火，就是说 美食漫画吗？ 对，一个美食漫画。 哇。 就叫《小森林》。 应该是就叫小森林这个名字吧，应该是同名的一个漫画啊。这个片中的主演呢，也是日本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演员，叫做这个桥本爱。 嗯 啊，她饰演的这个主人公呢，是从这个都市回到这个乡村啊，然后呢就开始在这个自己的家的周围啊，就开始种东西，然后自给自足，然后每天就做菜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刚刚如果看视频的朋友啊，可能都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精致。就日本人拍的这种美食的片子啊，它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情节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它能就是能把吃、把做吃的、把做饭的每一个镜头整个的过程给你感觉非常的艺术化， 独具匠心的那种感觉，就很用心的再去做。然后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小视频，但是短视频哈、然后像什么特别喜欢的一些号，什么日食记啊，然后什么二更啊，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美食加上故事，然后结合起来之后，然后做出来一些非常精致但是又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些小片，就觉得特别好。 对，这个确实这个吃啊，如果是一旦跟这个文艺或者说这个清新联系起来，那杀伤力就更大了。 就怕吃货懂艺术。 对，就怕吃货懂艺术。如果这个真懂的话，就是真的太可怕。就是你看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刚刚我们俩在这个看片子的时候，我们俩也在说呢，真是饿了，真是想吃。 对对对，它拍的太唯美、太好了。 对，而且这也是一部电影啊，它这个整个其他的情节性都比较弱，就是把吃拍的特别的唯美，就是淡淡的一种感觉吧。因为它可能一条故事的一个情感上的主线，跟我们上一部说的这个茱莉亚与朱莉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一个人寻求自我，从这个喧嚣的都市回到这个乡下以后，去寻找这种内心当中的平静嘛，其实都是对自我寻找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这一部为大家介绍的今天第三部，叫做小森林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夏秋篇，还有一部叫冬春篇啊，这两部是一起的，大家也可以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推荐一部同样是一部来自于日本的，是关于吃的，但是跟上一部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吃呢是加入了一些情节在里面的。 什么情节呢？ 因为我们可能一提到吃啊，大部分想关于吃的这个电影，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的这几部，要么就是去旅行途中吃，要么呢就是你开一个饭馆怎么样，要么呢就是在你家里边你自己做啊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一部呢，它这个吃的地点比较特殊，是在南极吃。 哇， 一直是在 吃冰吗？ 不是吃冰。这部片子名字啊叫做南极料理人啊，我们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的这个片段啊，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这部南极料理人的片段。 来看 各个小的细节动作，描绘出人物的心理写照。南极料理人就是这样一部细腻美妙的电影。故事讲述南极圆顶基地的八名越冬队员，律师转行做饭也没再怕的厨师古美门，被女友劈腿的志愿者眼镜男，头发一定要三七分的气象学家三七男，黄油论斤吃的通信员黄牛男，在南极还骑自行车的医生骑车男，坚持不懈半夜偷吃拉面的气象学家拉面男，看漫画不工作被修理的汽车修理师漫画男，古美门死对头冰河学家三木三三。说到南极，知乎用户一定会问，在煮面煮不过心，细菌不能存活，连感冒都不会有的南极是一种什么体验？八个男人的日常无非就是早上起来抢厕所，集体娘炮健美操，白天工作坑队友，晚上麻将和桌球，这样的无聊循环。而最让大家期待的便是每日的大餐时刻。作为厨师的古美门，蒸煎炸煮起火上阵，日料中餐法餐烧烤烘焙面点样样精通，每天都会准备一桌丰盛的美食，治愈着队员们的身心，然后气慢回国故事中。你以为是这样还拍什么电影呀？待在南极这种没村没店没老婆的地方，每个人心里都是寂寞空虚的，时不时要搞事情的节奏。漫画男总是不按时吃饭，自己躲在工程车里看漫画，古美门只好拿着新鲜的鲑鱼饭团去找他，岂料饭团却被冻成了冰块。拉面男总是夜黑风高的晚上在厨房偷吃，被古美门发现时还一脸无辜地问为什么面心怎么煮都不熟。原来气象学家并不知道南极的沸点只有85度，求古美门老师心理阴影面积。半年不到就吃完全年拉面储备后， 不妹们无奈只好早餐叫大家吃帝王蟹，结果却引来众人嫌弃。等等，你们嫌弃给我吃好吗？ 天哪，我以为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基本上是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的，然后因为这个资源有限嘛，结果后来发现哇厉害了。 对，他们是储备啊是很丰富的，但是刚刚这个片子里也说了，他们在半年因为太喜欢吃了， 嗯 啊，于是这个半年就把一年的储备全都给吃完了。 嗯， 其实这部片子呢虽然 然后就有大闸蟹，不是 就 帝 王蟹做早餐。 对，你看我这个就档位都不够 啊！这个对，这个光当贼也说都好小众啊！这几部感谢推荐啊！对，因为都是也不能说是小众吧，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在这边没有上映过，所以可能看过的朋友并不多啊。但确实都是各有特点的。比如说这一部，其实如果大家去看完这个完整的片子的话，会发现其实它除了这个美食做菜以外，还有好多有关美食的这个情节在里边。就美食可以说是他们在南极，因为我们都知道南极的生活是相对比较枯燥的，他们又是做这个科学考察这么一个任务，所以说整个人又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人，只有他们几个人相依为命，在那么一个冰天雪地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地方，所以说吃是他们很重要一个动力，而吃也是可以改变他们的心情，这个全篇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么一个主旨吧，就是吃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可以看到全篇虽然是在南极那个地方，但是整个片子都是一部这个充斥着快乐的氛围的这么一部轻喜剧，看完了心情非常好。 对啊对啊，而且我记得这个介绍的小片里面短片里面说到这句话，就是他们非常的期待每天的一日三餐，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是自己在这个高中啊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不是住校，然后也是每天就特别枯燥特别单一的学习，然后所以除了体育课之外最期待的也是一日三餐。 哇，你还期待体育课呢？ 体育课我们是自由活动 所以就比较期待可以玩耍。 对，我们当时还有好多别的事情，因为高中就不用再跑800了所以就比较期待了。我不会说我初中会期待的。 对对对，初中还是 有、这个、还是挺可怕的。 对对对，还是有跑圈的任务的。 对 啊，这个除了这个期待体育课之后，就是期待这个吃了。 对 啊，确实是我现在说的都我也非常期待，等会下节目之后看 吃点什么呢？ 赶紧吃点好的。 对 啊，就是跟大家推荐今天的第四部叫做《南极料理人》啊，一部轻喜剧。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抓紧为大家推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来自于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 哇，很经典的这样一部。 对，我们还是照例啊先来看一点点这个电影的片段。 好， 刚看到的这个片段呢，是在《饮食男女》这部电影的一开头啊， 嗯， 是这个讲述了这个影片的这个男主角，也就是一家之主啊，父亲，朱老，他是一名这个退休的大厨啊，他做饭。其实这个片子呢，整个的情节也是比较的简单，就是讲这个朱老他退休之后，然后特别盼望每周日他们家里会有一个聚会， 嗯， 啊，三个女儿会来，然后他就会因为以前是做这个的嘛，做厨师的，所以就会有这个做很多这个丰富的菜，周日晚上迎接这个家宴，然后在家宴上发生的一系列关于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并不是一部非常轻松的片子，因为李安导演我们知道他著名的这个父亲三部曲啊，这个《饮食男女》是当中的一部，当时呢在94年也是入围到了金马奖最佳影片的提名，以及这个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可以说这也是李安导演在国际上确立自己地位的这么一部标志性的电影，就是这个《饮食男女》。其实讲的可能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所有的五部片子里边，这一部是跟吃的关系最弱的。吃呢只是作为它的一个场景来出现的，就是在一个家宴上发生的种种这个台前幕后的这个故事啊。但其实说到吃，有一个绕不开的词，就是家。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多朋友，就是几乎所有就是中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一定要去吃年夜饭，就是团圆的那一天，我们以什么方式来团聚，就是以吃饭。所以吃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它的这个意义绝对不仅仅是好吃，或者说把它做得精美怎么样的，它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家庭，关于团圆，关于种种赋予了这个吃更多的意义。 对，就是美食它不仅是这样一种吃的一个物象，但其实它会有很多符号性的意义。 对， 比如说我们在外的时候就会想家，就会想念妈妈的味道， 就想念吃的。 我们在外面再吃的再贵再好，其实都不如比如说妈妈亲手为我们这个下的一碗面呀，或者是为我们炒的一道菜哈，就是哪怕它很简单很普通。 所以这个吃啊，就像刚刚月月说的，这个符号性的东西真的太重了。包括这个咻咻咻光当贼也说，想说的是人生的五味杂陈。 你念出了不同的咻咻咻 咻咻光当贼啊，想说的是人生的五味杂陈。 还有就是我没有很小，我很大，就是我就是那个悲伤，那么大的悲伤。 月有1.77米呢，说但是他可能说你长得比较年轻 啊。好，我还是很开心的。 对，谢谢你啊，谢 谢 你， 谢谢。 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这么五部影片啊，最后呢，我们就来放出我们今天为大家制作的榜单啊，来自于982活力榜，今天为大家推出的就是那些让人血脉喷张的美食电影， 血脉喷张哦， 我们 一起来期待， 来看今天的榜单。水四溅的美食电影，第五名《美食祈祷恋爱》。年轻干练的吉尔伯特是《纽约时报》的一名人气作家，他经常周游世界撰写相关的旅游文章，他的生活同样令人羡慕。而他的丈夫帅气潇洒，气质不凡，衣食无忧，悠哉安乐。然而伊丽莎白却渐渐感到空虚和恐慌，似乎周遭的一切都不是他真正追求的。伊丽莎白决定走出变质的婚姻，寻找自我。在漫长的离婚拉锯战之后，他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途，在美食、祈祷和恋爱当中认真地思考人生的种种，从失恋中走出来，在欧洲用美食美景治愈内心，再用修得的静心技能抚平一次次的伤痛。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那款治愈系的美食吧。 Not a real cook, 第四名，朱莉与朱莉亚。朱莉与朱莉亚改编自两个关于美食的真实故事。朱莉亚跟随外交官丈夫从美国搬到巴黎，百无聊赖的她开始学习自己喜爱的烹饪。她每天早早起来到烹饪班学习，她削土豆皮儿，给鱼去骨头。为了切好洋葱，她回家拼命练习，切一堆洋葱把自己和老公给呛哭。不服输，不气馁，充满热情是她最大的魅力。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她出版了自己的食谱，还感染了无数热爱美食的人。 而片中的另一个主角朱莉就是被他影响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是纽约的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对自己枯燥的生活有些灰心。通过电视节目，他认识了热爱生活的朱莉亚和他的菜谱。为了找回对生活的热情，他决定挑战朱莉亚菜谱上的菜，并且把挑战的过程记录在博客上。忙碌的生活消散了朱莉工作中的负能量，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好。美食一下改变了不同时空的两个女人的生活。其实爱美食就是爱生活。 That is good, isn't it? Meryl Streep, Amy Adams. I was drowning and she pulled me out of the ocean. Don't get carried away. What's for dinner? What's for dinner? トマトは強い。こんな風に捨てた種からも翌年には芽が出てくるし。 第三名，小森林。有人把这部影片称为舌尖上的日本。女主角一个人生活在被青山绿水环绕的日本乡间，除了干农活之外，平时就利用各种食材来做美食。春天有新鲜的野菜，可以裹上面糊榨干或者做成意大利面酱。夏天闷热潮湿，可以做成果酱搭配面包来吃。秋天是吃核桃饭和番鸭的季节，做上满满一锅，可以叫上朋友一起来品尝。冬天萝卜片冻得刚刚好，不管是炖汤还是做菜，都能够让人从胃暖到心尖里去。简单的食物传递出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告诫人们爱惜食物，珍惜平常人生。 やられた。 雨の多い小森では、だからどの家もビニールハウスでトマトを栽培している。夏の暑い日に冷たく冷えたトマト。 第二名，南极料理人。日本的美食电影总是能够别出心裁，从白天到深夜，从城市到乡村，而南极料理人则把吃饭地点搬到了南极。片中的主角是八个性格怪异的观测队员，他们平时的生活呢有些枯燥，而最大的乐趣就是吃。有一名观测队的厨师每天变着法子用简单的食材烹饪各种美味料理，比如热气腾腾的猪肉汤、蒸海鲜、咸鳕鱼子的饭团等等。即使出现了神奇的极光，也比不上他们心心念念的美食拉面。而吃饱喝足之后，他们还会利用食材丰富生活，比如说用果酱在冰原上画出棒球场，痛快淋漓地打一场比赛。美食真是太棒，美食能够拯救世界。将生活的智慧融入到了美食当中。片中的老朱是一个退休的名厨，独自抚养三个女儿，女儿陆续长大，星期天晚上的家宴成为了全家团聚沟通的唯一时刻。而电影开头就是老朱在忙忙碌碌地准备家宴的片段，看得让人垂涎欲滴，恨不得钻到屏幕里边去秀一秀。饮食是台面上的东西，生活的鸡零狗碎则成了台面下的东西。本该其乐融融的家宴，常常被女儿带来的意外消息打破。投资失败、怀孕、结婚、搬家。不过最让人意外的还是朱老带来的消息，他恋爱了。果然老爷子话一出，有人就当场晕倒了。不过闹剧归闹剧，有些东西还是改变不了的。正如片中的这句台词，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准备好了再下锅，生活给你什么你就接招好了。 这就是今 哎，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五部啊，让人血脉喷张的美食电影，希望大家有空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看完我们今天节目之后，也可以放开怀抱大吃一场。 哎，大吃一场哈、感受一下人生的五味嘛。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一个节目《挑战新歌声》，目前主持人已经就位了。明天再来一起来看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吧。我是乐乐，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拜拜。 谢谢，拜拜。你看你不挑过来， 拜拜，再见， 拜拜。Just a touch.